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64章，我就打着个手电筒过咗几个弯，喺灯光里面嘅雪地嗰度系一片猩红嘅血迹，浓烈嘅血腥味就扑面而嚟，喺黑暗里面显得特别嘅触目惊心。呢阵时风雪好大，如果我再迟嚟一阵，呢啲血迹好快就会被雪覆盖咗噶啦。血迹嘅源头系一个鼓起嘅大包，好显然系人为咁堆起上嚟嘅，好似喺度掩埋咗啲咩嘢喺入边。呢、这个咁嘅大包嘅一边俾嗰啲鲜血染红咗，喺风雪当中眼前嘅红同埋白形成咗一种触目惊心嘅对比。呢、这个雪堆里边究竟掩埋咗啲咩嘢呢？我心里边就升起咗一股不祥嘅预感。行到咗呢雪堆旁边，伸手准备就将呢个雪堆搞散。点知道我啱啱伸只手出嚟，突然间喺后边就传来咗咔嚓嘅一声嘅轻响。呢个系嗰啲积雪俾人哋踩烂咗咁嘅声音。后边有人，我啊惊咗下，即刻拧转头一睇，见到一个意想唔到嘅人，系哑巴。佢唔系入咗帐篷里边嘅咩？点解而家又出咗嚟嘅？哑巴而家企喺我身后边，双手啊抱喺胸前，神情冷漠，企喺个风雪入边就毅然不动。我嘅目光啊越过佢，睇到佢身后边嗰度系空空荡荡，冇半个人影，心里边啊不由得闹啊豆腐呢只衰仔啦，究竟系点样守嘢噶？哑巴就系咁跟住喺我后边，佢唔知道，亦都冇同我通风报信。未等我开口，哑巴冷冷咁讲。翻去，我睇咗一睇雪堆，又睇咗一睇哑巴，问：诶，呢度里边系咩嘢嚟噶？系你杀嘅？虽然唔知道里边埋咗乜嘢，但系流咗咁多血，肯定就唔系啲活物啦。我心里边啊非常之奇怪，呢一个哑巴半夜行出嚟，跑到嚟呢度杀咗个咁嘅嘢，又用啲雪啊堆埋起身，呢啲咁嘅事点谂啊点唔妥啊！如果讲哑巴系放矛嘅时候唔小心遇到咗啲咩危险嘢，顺手就做低咗佢，咁亦都讲得过去。但系解决就解决啦，佢埋起上嚟做乜呢？再讲呢，放矛都唔会行到咁远嘅地方先啱㗎。而家呢个人明明入咗帐篷，呢阵时又趌返个头出嚟，行踪啊鬼鬼祟祟，等人哋唔怀疑都几难啊。问话嘅时候，我特登压低咗把声，担心哑巴会认出我嘅身份。点知道啱啱出声，哑巴就接住讲：陈元，话唔好问得咁多，我讲你做，唔听就烂。对于哑巴呢一个咁嘅毒舌，我早就领教过噶啦，亦都唔系点在意。真正等我觉得吃惊嘅系，佢居然啊知道咗我嘅身份。我一路上同阿豆腐都冇同佢见过几面，话就更加冇讲两句，又一直包到咁密密实实嘅。佢系点样认出嚟嘅呢？好似察觉到我嘅吃惊，哑巴咧就好高傲咁微微担高个下巴，目光冷漠，带住一啲讥讽嘅语调讲：跳梁小丑，自以为能够瞒得过我咩？我真系有啲嬲啊！既然已经被揭穿咗，咁冇必要再隐瞒啦。于是我扯低咗包住啲口鼻嘅围巾，讲：系喺嗰时边个落嘅药？跳梁小丑，你讲你自己啊？哑巴冷冷咁讲：你就系咁样同你嘅救命恩人讲嘢嘅咩？我知道佢指嘅系喺徐福墓嗰度，同埋以后佢发信号嗰啲事。讲起上嚟，确实呢亦都算我哋一班人嘅救命恩人啦。只不过呢就真係一啖砂糖一啖屎啫，呢一种事恐怕只有细佬哥先唔識计较嘅。不过我总唔能够话同佢嘈啊，嘈交呢样嘢係最浪费唇舌嘅。於是我讲：唉，得啦，唔好再讲得咁好听啦，既然俾你认咗出嚟，我哋就开门见山啦，直接讲明白话啦。 停咗阵间，我就盯住佢漆黑嘅双眼讲：你究竟系边个？唔水，佢就冷冷咁掠咗两个字出嚟。我噗嗤一笑讲：讲呢啲嘢你呃鬼啊！哑巴勾出一抹嘅冷笑，佢又话：你希望我点答你？话俾你听，我系陈子。其实我亦都喺度谂，我点解会生得同佢一模一样？不过我绝对唔系佢。嗰个失败友，佢唔配同我相提并论。我对陈慈呢就冇咩感情嘅，甚至连个爸字都未叫过。但系当听到哑巴咁样去评论阿陈慈嘅时候，我心里边仲有一种好唔舒服嘅感觉。有道都讲话打狗仲要俾主人面啊嘛，而家即使啊我唔承认，但系陈慈毕竟都系我老豆。点样可以俾条咁嘅衰嘢喺度侮辱噶？我压低个怒气讲：你收声，佢唔系失败嘅。哑巴冷冷咁讲：一个死人唔系失败系乜？喺你嘅眼里边，死人就失败噶啦咩？每个人都会死嘅咧，你咪迟早都会有呢一日。哑巴嘴里边就嚼咗声，冷冷咁讲：活人拥有一切，死人就乜嘢都冇。我仲在生，但系我而家就可以叫你死。呢句话就明显已经喺度威胁啦噃。哑巴讲完，跟住就唔再出声啦。佢嘅身形啊，直不甩咁企喺个原地，好有压力嘅目光就罩住喺我嘅身上边。等人就唔敢轻举妄动。哑巴好显然系唔希望我知道雪堆里边究竟有乜嘢。而对于我头先问到嘅问题，亦都一语带过。好明显佢唔系陈慈，甚至佢似乎亦都唔了解自己点解会同陈慈生到一个样。事情真系有啲古怪。我将啲目光喺个雪堆上边移翻开嚟，甚至到哑巴喺度咧，自己系唔可能揭开呢个雪堆下边嘅秘密嘅。于是我就慢慢咁向住营地行翻去。在期间，哑巴就同我保持住唔远唔近咁嘅距离，两个人沉默咁行喺风雪当中。远处嘅营地嘅篝火已经隐约可以见到，我冇拧转头，我问：咁你话我知，你点解会有同地图扯上关系？你想入巨耳王墓，原因系乜嘢？哑巴冇出声，我跟住问：就算你唔系陈词。咁你哋总该有一啲关系啩？唔系嘅话，你点解对佢嘅事知道得咁清楚？哑巴仍然都唔出声。我停低只脚，拧转身啊，塞住咗佢个去路。哑巴呢一阵时先正眼咁望住我。过咗阵间，佢冷冷咁讲：我冇答你嘅义务。呢啲问题对于你有咩意义？知道咗又与你有咩关系呢？我俾佢咁一问，啊窒住咗。哑巴嘅思维方式咧，一般人啊好难理解嘅。乜嘢叫做同我冇关系呢？一个同我老豆生得一模一样嘅样，一个就喺度处处同我作对嘅。先系攞走咗六合印，而家又准备攞走咗陈词留低地图嘅人，点解能够讲话同我冇关系呢？我转念一谂，佢讲嘅似乎好似又冇错啊。即使我知道咗又会点呢？又可以点呢？唔通我知道咗原因，哑巴就唔会同我抢咩？唔通我证明咗哑巴同陈子之间真係有关系嘅话，咁呢个人係能够唔好似而家咁副衰样咩？知道咗呢啲，对我而家嘅情况唔会有任何嘅改变。我忽然之间就有啲明白过嚟啦。哑巴就好似一个游离于世界之外嘅人，其他人就冇办法对佢造成咩大嘅影响，而大部分嘅时间佢亦都唔会去影响其他人。咁当然呢个前提就系唔好将佢激嬲。哑巴讲完呢一番话就兜过咗我，直不甩咁就向住营地里面行过去。而喺呢一边，豆腐就攞喺个火堆旁边就瞓到咕咕声。我一时呢就喺度暗叹：唉，真系交友不慎啊！我将佢吵醒讲：喂，我叫你守夜，仲冇20分钟你就瞓到脚脚声，有冇似你咁㗎？ 啊啊系啊啊奇怪啊！我点解会瞓着咗嘅？我明明喺度一路搜啊，一路唱歌噶，啊唱得咗几过瘾下噶。啊啊系啊！我谂起上嚟啊，我闻到咗一阵嘅香味，然后我眼皮不受控制咁啊眯埋咗。我谂可能真系八成哑巴又用咗药，于是我就冇同豆腐多讲。叫醒咗下一班换班嘅人，就諗住剥衫入去睡袋里面。豆腐呢就一味咁问我发现咗乜嘢，我呢阵时亦都冇咩睡意，就将头先发生嘅事情对阿豆腐就讲咗。点知道一讲完，一直喺度瞓觉嘅女叔突然间开口讲：佢杀嘅只要唔系我哋队伍入边嘅人，你又唔使理佢啦。豆腐啊 hit 咗一声。将个头啊从个睡袋嗰度捐出嚟，讲啊，原来你仲未瞓噶，居然喺度偷耳屎，哇，真系太唔道德啊！外边嘅火光就影喺个帐篷上边，个帐里边一切咧就显得朦朦胧胧咁。女叔啊，似乎笑咗一笑，讲：嘿，你哋两个咁大动静，我如果唔醒嘅话，咁啊真系唔适合食倒豆呢一碗饭啦。冇错。警觉性太低嘅呢就会死得好惨。豆腐就讲：哎呀，唔冲你唔好奇嗰个雪堆里面埋嘅究竟系乜嘢咩？女叔呢就仍然微笑咁讲：哎，值得好奇嘅事真係太多啦，我只係关注同我有关嘅啫，心散则乱啦。佢就再望向我讲：哎，听我劝一句啦，陈兄弟，凡事呢唔可能都要清清楚楚嘅。你知道啊，当一隻船佢陷入咗漩涡之后，最好嘅办法系乜嘢啊？唔系沿住嗰啲杂乱嘅漩涡向外走，而系向住一个中心点加速，咁嗰只船只嘅因此会被反作用力推翻出嚟嘅。女叔嘅声音就平和而且温柔，喺呢个寒冷嘅雪堆入边，等我焦躁嘅心情突然之间就安定咗落嚟。豆腐讲。啊，呢句话都几有道理噶噃。有时候咧，一啲事情真系太过复杂，一件件咁追落去咧，就会好似卷入咗一团嗰啲咁嘅乱麻入边。最快嘅方法咧，就系认准个中心点，其他嗰啲线条啊咩绳咧就唔好理佢。哎，老陈啊，你个中心点系乜嘢啊？我沉默咗一阵，讲诅咒啊！豆腐一拍个巴掌讲啊，得啦。嗱，依家就系诅咒，咁我哋而家咧揾阿赵老头就能够揾到嗰个巨耳黄毛嘅地图。白老四啊，可以喺当中揾出咗转移诅咒嘅办法，我哋亦都唔会输俾佢噶。至于哑巴裤上边嗰啲血啊，或者系杀咗啲乜鬼嘢，亦或系痔疮大姨妈便秘啊咩，我哋就唔好谂啊。我觉得吓，而家我哋三个嘅中心点都系一样嘅，咁咧就系瞓觉。女叔啊，哈哈一笑，好赞同咁岌咗下头，捐翻入个睡袋入边，冇咗讲嘢声，风雪嘅声音就听得更加清楚。间中仲有外边守夜两个人轻微嘅讲话声，可能系性格嘅原因呢，我呢个人凡事都要一览无遗，咁样清清楚楚先觉得舒服嘅。好似豆腐同女叔所讲咁嘅，要一啲谜团永远成为谜团，呢一个唔系我嘅性格，我亦都做唔到。